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了那么一点点温柔的交衷。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残忍。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要那么一点点温柔的交衷。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要那么一点点自私的残忍。 现在是21点。 14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水乡敬业的声音。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近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倪安东的《一切都是因为爱》，它还是陈意涵和李易峰主演的电视剧《小时代 1.0 折纸时代》的片头曲。 人为何要孤单，把寂寞习惯到要变自然，心却伤了一半，怎么笑怎么幸福都不算，拥抱如伤害，失望后期待不断再重来，一切都是因为爱，爱，爱，爱，就是爱，放不掉的除了爱，爱，爱，爱，就是爱，如果不去爱，爱，爱，爱，不被爱。 李安东的一首《一切都是因为爱》，就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绿羽毛》。森女王心凌当年出道的时候，因为可爱、俏皮和甜美的声线而走红。不过这些年来，已经迈入30岁的她，一直也找不到那个成功转型的道路。 多么沮丧，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王子公主很傻，戏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了，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幻想。是在哪天该下车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谁等着抱有微笑的眼角，才看他早手心沉沉的睡着，一起疯就行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爱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终于寂寞城堡断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寂寞。 可是我除了爱你 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来问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21: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 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苏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肩上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Whatever it takes,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n a colorful day, it'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 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n a colorful day It's never lose my passion On my face, oh 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人生而艰难，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智慧的态度是对自己说，嘿，你的难处一点都不特别。其实有太多人之所以迟迟走不出痛苦，都是因为把自己的痛苦看得太无与伦比和独一无二了，仿佛这世上被老天亏待的就只有自己而已。只有放下对痛苦的执着，告诉自己，我不特别难，但我要特别努力，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对吗？ 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 云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刻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下了眼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哭过的眼看岁月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脚步，你送着我满天叶子都在飞舞，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下了眼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 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样风的方案，下一样风的方案，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换一样风的节奏，那一样风的答案，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光，

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线，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让人沉醉，无奈在红颜如烟花一坠。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圆，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唱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 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是你不在我身旁，托青藤守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现在是22: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Oh,

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香烟放爱生活，小香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个男生已经慢慢变老，自从那时我喜欢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 去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恰恰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一身潮水已把他们击飞。 感觉到好炙热，是不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戴着护带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着该怎么过？还不如直接去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我只在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头发一下起来，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被幸福人当成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We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感谢你给我的包容，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 掌声雷动，心跳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动？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的不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太多感受， 太多感受， 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发疯。等你选择，是与众不同。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不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感谢感动的人不平庸，你不一定懂，我知道错。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颂，而每一个你是我未来的英雄。 经过，委屈的怀疑过，我面对自我被爱情把忽略多，不懂得放手，人心也不符合，崩溃的被遗弃，我尝到了香甜和酸涩的后果，学会要选择，心还是热的，也就不逃了，再累的故事在回忆里消落，我会骄傲的去记得曾经勇敢的冲动，留下灿烂的时刻。交往总是迷惑，回首才终于看懂，得到的不比失去的还贵重，已经放任了，心还是热的，眼睛更透彻，曲折的历史完整了自我，我要违心养成承诺，人人勇敢而执着，绝不是孤的沉默。 犯的错，千万别怨我，我最讨厌说借口、哦、 是谁装作一无所知，很傻很懵懂，直到现在一点真实都没有，就算说我疲倦年月不是很有用，